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工作通报会上勉励大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各项工作向前推进。 北京计划组建冬季运动专业队。 今年本市城区背街小巷将试点架空线。 北京新增277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本市215家公办养老机构将逐步实现民营。 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7次下调，北京地区92号汽油每升下降1.8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创造了在同一座城市既举办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历史。昨天，市委书记郭金龙在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工作通报会上，转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对北京申冬奥团队的慰问和感谢，勉励大家发扬申办过程中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各项工作向前推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通报冬奥会申办工作，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会议。王安顺在通报中说，申办工作取得成功，标志着筹办工作的开始，我们要认真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郭金龙说，成功来之不易，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为申办成功辛勤付出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转达他对北京申办团队同志们的慰问和感谢，我们再次感谢同志们为北京赢得了胜利。郭金龙指出，第一，要全力服务保障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和世界田径锦标赛2项重大活动。第二，要把成功申办冬奥会激发出的高涨热情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完成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第三，要把筹办冬奥会的过程作为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过程，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第四，要认真做好从冬奥申办向筹办转换，努力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出席会议。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孙学才昨天表示，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将吸引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了解、参与到冰雪运动中，从而促进本市冬季体育项目的普及和竞技水平的提高。他透露，市体育局正在筹备建立花样滑冰、冰球和冰壶3支专业队，备战明年在新疆举行的第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等条件成熟时，还将成立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及雪上项目运动队。 在7月31号国际奥委会128次全会现场，伴随着陈树人的申冬奥主题陈述，北京张家口申冬奥主题宣传片集中亮相。这组总时长9分26秒的宣传片，由张艺谋为总导演，4个篇章独立成片，有彼此呼应，将北京的自信和对冬季运动的热情展现在世界面前。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昨天走进申冬奥宣传片主创团队，揭秘宣传片背后的故事，来听他的报道。 主题宣传片分为“紫气东来，万事俱备，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虚此行”4个段落。与2001年申奥主题宣传片不同，此次影片更加注重普通人的情感呈现。制片人蔡璐介绍，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温馨的场面，比如说陈璐 带着他的小女儿在冰上，杨洋在冰上辅导小运动员，姚明的和这小冰球运动员的这种对比，然后还漏了球，这些让大家能够会心一笑。那么在不虚此行里呢，我们拍摄的对象都是北京城里面最普通的老百姓，呈现的都是真实的景象。 据蔡璐介绍，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宣传片视频，除了电视播出版之外，还有一个版本需要在主陈述厅宽14.26米、高3.1米的屏幕上播放。三倍于普通屏幕的巨幅大屏，给主创团队的拍摄、剪辑、制作都造成了不小的难度。例如，在第三篇章中，拍摄身材高大的姚明和小运动员对决的场景，主创人员就费了不少功夫。 2米2几和一个几十厘米个高的一个小男孩，同时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窄屏里面，一不小心，要不就姚明没头了，再不小心，要么就后面全都穿帮了。要不就灯就出来了，就光姚明就改了10几版。 而为了让中国元素与冰雪运动相勾连，主创团队则采用了平行剪辑的方式，将文化与体育巧妙的融合。导演田源说， 全片大概设计了有10几处这种点，有两个还是我比较满的，一个是那个武生翻跟斗跟那个空中技巧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太极拳吧跟推冰壶，悠扬的笛声配合那种舒缓伸展的动作，给人印象会比较好。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上半年本市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情况汇报，改造安置工作总体进展平稳，但在资金平衡、控制规划调整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会议指出，改造进入攻坚阶段，各区县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意识，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多种融资方式，全力以赴确保完成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会议研究了本市户外电子显示屏专项清理工作方案，指出政府部门要带头自觉执行清理措施，自查自纠，有关部门要研究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巩固专项清理成果，防止反弹。会研究了本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强调各部门各区县要高度重视推进保险业发展，不断拓展保险的功能作用，汇集资金支持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使保险业成为首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内生动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长王安顺会见了来京推进旅游合作的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一行。王安顺高度评价了两国首都的友好关系，他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北京首尔混委会对两市发展的统领和支撑作用，分享首都圈建设和协同发展的经验，不断加强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的环保合作，继续扩大人文交流的领域和范围，使两市好上加好，亲上加亲。北京将支持韩方在京推介赴韩旅游，推动双方旅游合作不断深入。朴元淳感谢北京对首尔旅游事业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以务实合作为引领，不断推动两市友成关系取得新发展。 北京日报消息，记者从市金融局了解到，市政府昨天原则通过本市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文化、民生保障、支农惠农等方面的保险发展。市金融局局长王宏表示，实施意见涉及北京保监局、市财政、国地税、人力社保、中关村等20多部门和16区县，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保险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持续位于全国前列，保险成为民生保障和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有力工具。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主任孙新军昨天做客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时介绍，今年城区背街小巷将试点架空线整治，同时北京将利用申办冬奥会的机会，在7年内还清城市基础设施的欠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根据计划，今年城区6000多条背街小巷将实现环境卫生达标， 但是除了建筑物外立面清扫保洁等问题外，居住在胡同里的市民对像蜘蛛网一样盘在头顶的架空线也提出不少意见。 上头的飞线太乱了，网通的割滑的，你也不知道这是有电是没电。 背街小巷是通向居民生活区的狭窄道路，今年市政市容委将重点对城六区100条背街小巷进行整治，包括东城区分司厅、西城区大六部口等都在整治范围。同时在东城区背街小巷环境提升中还试点架空线整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主任孙新军介绍说， 前段时间我们在分司厅、魏家胡同和小菊胡同啊，采取捆绑支撑的方式对架空线进行梳理固定，使它横平竖直，下一步加在瓷器口采用重新布线的方式进行梳理，如果可行。 另外，对有条件的背街小巷还要实施架空线入地，通过尝试不同方式，下一步市政市容委将制定统一标准，在全市背街小巷整治中同步梳理架空线。同时，为了迎接2022年在北京和张家口市举办的冬奥会，相关部门也开始着手环境规划。 城市基础设施欠债还是比较多，水电气热、公厕、垃圾处理设施目前啊都还处于紧平衡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个垃圾处理设施出现问题，很难找到其他的备份来缓解，所以我们这7年必须把这个欠债还清。 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本市新增277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至此全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总数接近2200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此次新增的定点医疗机构包括东城区永建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277家。市人力社保局医保处处长徐仁忠介绍， 主要是社区卫生机构、养老机构的内设医疗机构有202家，近73%吧。 这次还新增了75家医保定点医院，其中包括73家为社会办医疗机构。徐仁忠表示，这些医院纳入到医保后，为本市参保人员提供服务时，将执行统一价格，不能高收费。 不管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一旦进入医保定点以后，对药品的还有一些诊疗服务、医疗服务设施的这些价格的管理的，必须执行咱们国家定价的这些规定。 徐仁忠介绍，由于需要进行系统改造、医保网络对接等工作，新入医保的医疗机构还不能立即提供医保服务。 新增定点医疗机构要在5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信息系统改造，经过验收合格，再签订医疗保险的服务协议，才能够提供服务。 目前，北京市医保基金支付历年结余仅够支持4个月的支出，低于国家规定，压力较大。为此，本市将加强管理，避免出现基金透支的情况。 这次又增加了一个1年考核期的一个制度，考核期合格以后，下一年度才能够继续签订医疗保险服务协议。 市民可以登录市人力社保局网站，查询新增医保定点机构的详细名单。 为落实本市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的具体政策，北京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及评估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收费管理暂行办法3个配套文件已经在8月1号正式实施。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从市民政局召开的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具体细则解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市215家公办养老机构将逐步实现民营，并优先接收4类老人，空余床位再接收社会上其他高龄失能老人。请听报道。 市民政局福利处副处长李树丛表示，根据规定，本市公办养老机构将优先接收4类老人。 一个是政府供养保障对象，也就是原来我们的城市特困人员和这个物保供养对象；再就是这个困境家庭保障对象，也就是我们低保低收入家庭里的孤寡、失能和高龄老年人；再一个就是优待服务保障对象，就是我们的这个10级以上劳模待遇和这个因公致残人员等这种相关人员，失能高龄老年人。第四类群体就是失独的这个老年人，失能或者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对这个群体有一个优待，就是从高龄降到了70周岁，他们可以自行选择参照困境家庭保障对象或者是优待服务保障对象来入住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办养老机构。 每个公办养老机构必须至少保留20%的床位，确保这4类人群的入住。 在保证这个床位之外的床位，通过公办民营可以向本市其他失能和高龄老人开放，是这样一个完整序列。要引进第三方进行评估，这样的话整个这个过程呢也是公开公示的。 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李少纯分析说，限定公办养老机构的入住门槛主要是针对目前公办养老机构职能定位不明确、体制僵化，特别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弊端。 现在是两头都有问题，一头呢有的机构是一房难求，那么有的机构呢是床位闲置，一方面是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呢资源呢又是非常的紧缺。那么这样并存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公办机构体制改革中是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就是四类的服务榜的人群呢要不同的对待，比如说这困境家庭榜的对象、供养榜的对象，这两类呢在区县和街道乡镇来解决，优待服务榜的对象呢要通过市属的福利机构作为一个大的一个统筹。投保的层面来解决，计划生育脱生困难家庭，失能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也可以通过市级层面，也可以通过县层面来解决，让各个同级的机构都能充分利用上，使它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就公办养机构真正回归本位，发挥它应有的公益保障的这个职能。 今后失独等无子女的老人在入住养老院时，即便没有亲属签字担保，也可以免费委托代理机构进行。新闻广播记者王继清昨天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特殊家庭老年人通过代理服务入住养老机构实施办法日前已经印发并实施，这意味着多年来无子女老人由于找不到签字担保人而无法入住养老机构的难题将得到解决。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表示，按照办法，代理机构在接受特殊家庭老年人委托后，将协助他与养老机构签订北京市养老服务合同，在老年人出现疾病或特殊事故等紧急情况需要接受医疗救助时，代为办理住院登记、手术签字等相关事项，在申请人权益受到侵害时，代理特殊家庭老年人进行维权以及其他经双方约定的服务事项。代理服务机构将由北京市民政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在收费方面，办法明确规定，代理服务机构接受特殊家庭老年人的委托，协助和参与签订养老服务合同、接受医疗服务等程序性签字手续事项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新闻广播消息，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因涉嫌受贿，昨天在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0年到2012年，被告人沈培平利用其担任中共腾冲县委书记、思茅市人民政府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家单位在销售铁矿石、协调治理超载运输、开发铜矿项目、处理矿区群体性事件等事宜上提供帮助，收取财物折合人民币1615万元，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昨天在工体西路一家酒吧举行表彰会，对酒吧从业人员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线索进行通报表彰，并且发放奖金。禁毒总队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联合文化执法总队、工商等部门，采取明察暗访、联合执法、异地用警等方式，持续不间断地对娱乐场所开展检查。对存在涉毒行为、负有管理责任的场所，一经查实，坚决停业和吊销执照，并处理责任人员，全面杜绝娱乐场所聚众吸食毒品案件和从业人员涉毒情况发生。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早上7:54，一名中年女性乘客在大兴县枣园站乘坐站台到站厅上行电扶梯时腿部磕伤，车站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协助乘客，并陪同前往医院，同时将这台电扶梯隔离并进行检查，发现在电扶梯运行中有一颗小石子卡在梯级之间，引发电扶梯自动保护装置启动，电扶梯停止运行。目前扶梯已经恢复运行，期间没有对其他乘客及车站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在此我们提醒乘客，电扶梯运行中有时会因乘客掉落的硬币或小异物等引发电扶梯自动保护装置启动而造成停梯，因此乘客在乘坐电扶梯时请站稳扶好。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部家喻户晓的电影《地道战》讲述了抗战中的一个真实故事，这故事发生在地处冀中平原的冉庄，影片的大部分外景也是在冉庄地道战遗址拍摄的。冉庄地道构建了近16公里长的地下长城，先后歼敌2100多人。今天的让历史告诉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地道战，冀中人民抗战的地下烽火。 让历史告诉未来。 7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河北清苑县冉庄村，村子里当年战争时留下的高房工事、碾盘工事等还随处可见。这条条平常的街道曾经是让日本侵略者心惊胆寒的战场。 这个有多深啊？这个 最矮的地道距我们的地面是7米。 在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讲解员李苗苗的引领下，我们走进了这座地下长城。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是由4条主干线、24条支干线组成。军用地道是用来打击敌人、调兵遣将，而民用是用来藏人藏物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地道内修筑了指挥所、储粮室、地下兵工厂，在地道的不同位置设置了陷阱、囚笼，并与13眼水井相通，既可以通气，又可以取水排水。整个地道可以防水罐、防毒气、防火烧，做到了能藏能打，可攻可守。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开火！开火！ 凭借地道的优势，冉庄人民配合武工队野战军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多人，使冉庄这个普普通通的村落成了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坟墓。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现在在冉庄已经很难再找到地道战时牺牲的烈士后人，不过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李新亭老人的家。地道战时期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新亭的父亲利用自家鸡窝的地道，帮助一位抗日将领成功躲避了日军的袭击。这位将领就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李新亭回忆说：“ 我父亲一看是被敌人追的，肯定是好人呢，哎，然后就抄近路呢，带回到我们家来，然后就藏在这个洞里边。他说，其实啊，我们也是到这儿来收编联装会的。后来我父亲说，莫非你就是吕正操司令员？他说是。哎呦，我父亲就特别高兴。” 在吕正操将军的感召下，李新亭的父亲和二叔都加入了抗击日寇的行列。李新亭说，二叔李振奇前往战场那天，女儿抱着他的腿不让走，吕司令见到后就把小姑娘抱起来，掏出来2个铜钱哄她。而这2个铜钱至今李新亭还细心保留着。 这个铜钱呀，这是传家宝啊。 嗯， 每次看到它，既想起了咱们的李正操将军，也是对我二叔的一种缅怀吧。 嗯， 就把他 李振奇的名字如今就在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烈士碑上的2个位置上。他牺牲时年仅21岁。走出李新亭老人的家，我们看到了电影《地道战》中的那棵老槐树，树上还悬挂着当年用来报警的铁钟。作为冉庄地道战遗址的标志性景观，它提醒着人们历史不能忘记。在地道战纪念馆的出口处，一位母亲领着年幼的女儿刚刚参观过地道。 我们离这个战争都很远，我们这几辈他就更远了。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曾经遭受过的这些苦难，我希望他能够记住，就是我们凝聚力来自哪儿呢？所以我觉得就是 热爱祖国。 什么？ 热爱祖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4，接下来请听简讯。从今天起到周六，京城又将迎来一波雷阵雨天气，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徘徊，闷热感还是比较强，市民要注意防暑降温。 气象部门介绍，今年七月京城的降水较常年偏多一成，预计八月的降水不会像七月那么多，可能会略微偏少。 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天零点起将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下调220块钱，柴油每吨下调215块钱。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下降到每升6.1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6.51元，分别下降了1.8元和1.9元。 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委了解到，今年本市将在47处项目建设一批燃气管线，为52座锅炉房的煤改气提供气源。目前规划方案已经全都确定获批。这52座锅炉房改造完成后，每年可以减少燃煤大约31.6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3839吨。 公交集团本周一开通试运营的首批1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受到了乘客欢迎。未来公交集团还会继续根据客流需求数据和乘客建议设计新的线路，市民可以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参与调研。 受到陇海水害的影响，今天北京西开往成都的快1363次列车停运，明天北京西开往成都的快817次，北京西开往重庆北的快819次列车停运。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东北部、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9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半年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西城区停车诱导系统作用不尽如人意，效果打折扣。人行横道安护栏，市民过马路绕行数百米远。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西城区在西直门外地区设置停车诱导系统，通过大屏幕和微信公众号发布停车位信息，给开车的市民提供停车便利。那么，这种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作用？市民对此会不会接受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关注公众号停车诱导服务平台之后，选择发现车位，就会看到16个停车场的空车位数量。11点左右，记者来到16个停车场中的成名大厦停车场，微信公众号显示这里有260多个空车位。不过停车场实际提供的临时停车位数量要小于这个数字，大厦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因为我们这个车位啊，好多都是长租，你比如说我吧，我租这个001号，假设有可能我现在不在厂里面，但是这个车位你不能占用，实际上剩余的这些空的车位，没有租出去的车位，它是做一个流动的量 显示的。这个车位包括那些我已经租了但是现在不在， 也包括，是总的。 记者又来到16个停车场里的人民医院停车场，不管是微信公众号还是路边的停车诱导屏，都显示还有2个空车位。医院门口的保安说：“ 还有车位吗？医院里边？ 在外有。 这个软件上一直显示说还有2个停车位，就它这准吗？显示的？ 不准了。” 记者来到医院的地下车库，发现地下一层就有十几个空车位，地下二层的空车位更多。记者同时发现，停车诱导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提供的16个停车场里，有4个停车场的车位数量在24小时内没有发生变化，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记者多次联系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商奇宝公司，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西城区市政市容委曾经表示，停车诱导系统投入使用后，地下停车场的利用率将提高10%。不过，成名大厦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反正。